Hello， 你好，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聊一下感情吧，我觉得特别虐啊！分手以后撞见前任和他新欢，是一种什么体验？ 好虐哦！ 对，就最讨厌见到的画面啊！来啊，说说歌啊。第一首歌呢，来自任然的山外小楼夜听雨、 是一首有点像中国风的歌曲哈，偏中国风的。 对啊，对，很好听的一首歌啊。说说我们听众朋友的故事吧。只有一点点好看的我呀，他说呢，哦，他变丑了，哎，新欢更丑。 新欢，那心里会不会有一种复仇的快感？ 啊，怎么这么丑的居然还是现任，但不如我， 对对对， 眼光越来越差。 所以呢，你要做的就是要变得越来越美，然后找一个新的对象，比他更帅更漂亮。墨迹凝冰他说呢，躲都来不及，可千万别撞见，哈哈哈。 还真是这样，想想也是挺虐的。小少女有小彪彪他说呢，我的前任现在就坐在我们班里听课呢，旁边坐着他的新任女朋友，对了，我们是同一个班的，每天上课我都想吐。 哦，离得这么近吗？ 对，所以说千万不要在自己班里谈恋爱啊，不然的话每天 我跟你讲，女孩子之间的复仇很可怕的。愿你岁安安他说呢，曾经拉着女朋友的手从教学楼走到学校西门，1000米的路程遇见了三个前任，我看着他的脸从阳光明媚到乌云密布的转变，最后我终于被他掐得泪如雨下。 怎么这么多前任？ 哇，你是有谈了多少女朋友啊？这是， 传说中的渣男就是你吗？ 芙蓉花又积满了枝头，奈何蝶难留，漂泊如江水向东流。望断门前隔岸的杨柳，寂寞人不休，我无言让眼泪长流。 下一首歌来自于云美心的《不许哭》。 对，不许哭啊，看到也不许哭。物理节的松梅酱他说呢，不好意思，没有前任，和男朋友从高中到现在7年了，好开心呀。他特别喜欢我，不好意思，我编不下去了。22岁的人，目前男朋友是不可能有的了，不知道这辈子还没有没有可能。 男朋友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好悲伤、 但没幸福。他说时间呢是治愈的最好良药，再次见面的话呢，我想内心应该是毫无波动的，最熟悉的路人吧。至于新欢，想说这个男人你用着怎么样，他现在的好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拿去不屑。 我觉得说的好洒脱、 我觉得很多情况都是这样，一个人在你这儿学会了怎么爱一个人，然后去爱别人了。这个朋友他说呢，很久很久以前，我以为我的心里永远不会留有前任的位置，他是我的初恋，直到看到他向全世界宣布他的第 N 任才是他的初恋，是他最爱的人，果断留给他的位置彻底删除了。很久之后的今天，他依旧换着新欢，而我已经嫁为人妻了，老公是高中的同桌，而我才是他真正的初恋。 嗯，很有故事啊，这个朋友 就不知道说什么好。 听到之后感觉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前任 稀里糊涂的兔。他说呢，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怎么会有这种体验呢？ 皮卡皮卡咕噜噜，他说呢，自己拉出去的屎遇到别人拉出去的屎而已，对两坨屎能有什么想法？ 对，就要这么想，把它当成一个屁放了吧。 长进了点头也吃过了苦，反正回忆不断的阅读我的付出如此投入。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不许哭，被你放弃不是最痛的输，也许被你温柔的拥抱有贪图我已准备。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不许哭，因为至少我们曾经被祝福，如果留下伤口要微笑能康复，我应该满足。我非常满足。 下一首歌来自谢伟玲的《多难得》。 嗯，这首歌也挺好听的。 曾以为我爱的人，他始终能对我诚恳，能一起走着这段路程。夜渐深，我点了灯。 谁也不准踩我的小白鞋。他说呢，表面风平浪静，内心波涛汹涌。 我觉得这个评价应该是最贴切的了吧，我应该每个人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这样的，就哪怕知道前任有了新欢之后心里都会这样。 忽然想到一个句子也挺适合安在这里的，那本来是形容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内心有波澜，但是我觉得也挺适合这种情况，就是说遇到那个人哈，就是说当时心里掀起了一场海啸，但是我却静静的没有让任何人知道。 嗯，有道理。小尾巴他说呢，前任正坐在我旁边呢。 所以你们是 还有一个 什么关系？为什么在旁边？ 就是死灰复燃了嘛，藕断丝连。 我跟你讲，换一个词更了不得，前任正躺在我旁边，不得了。 然后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十二妹，他说呢，我就是一满路杀手，你说会怎么样？ 看来凶多吉少了，他们俩。 对，你应该发短信给你前任，你说你最近最好不要出门，不要被我撞见。 我刚拿了车本是吧？ 是。 一个没有故事的人，0816，他说呢，当然是暗自欢喜了。离开我以后，你的眼光越来越低了。 对，祝你以后找的所有的对象都不如我。令暖风说，就四个字，说想五个字，想打死他们。 萱草的数学最近是不太好， 我跟你讲，就四个字，想打死他们。 我怎么算怎么不对。再说个短的吧， 没有多拉百宝袋的 WG 他说呢，本来属于自己的幸福怎么是别人在享受呢，好气啊。 嗯，也能孤独过余生，别提醒我，现实真的多残忍，再多不舍也得割舍，谁晓得我的幸福多难得？回头望着你走远了，我晓得我的幸福。 下一首歌了，来自于陈嘉桦的《性爱成瘾》。 嗯，阿拉的新歌啊，是吧？李洛晨他说呢，你还是那样穿着运动装，戴着眼镜，很阳光，很温柔。他蛮帅的，和我不是一个风格。然而这一切都是之前我记忆中的样子，没有很好，也没有更坏。你的眼光不过如此，不过我变得更好了，比你记忆中好很多很多。谢谢你。 对，其实有的时候挺感谢前任放自己一马的，要不是他还不知道自己能够这么的好，这么的优秀。 嗯，对，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吧。 嗯， 你很酷他说呢，应该没什么感觉吧，因为前几天前任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突然发现他好丑呀，颠覆了我的审美，我以前到底是怎么了。 是呀，就你自己回过头来看你的那些前任，你就会觉得我当年瞎了眼了。 什么品味。其实不光是前任啊，有的时候说前任如衣服，真是这样。你去年买的衣服觉得哇好漂亮，一定要买下它，然后今年打开柜子的时候就想把它扔了。 没有错，我好多柜子里的衣服都只穿过一次。 我也是， 女人都是善变的。 这么我妈经常清我的柜子，然后拿一堆东西扔了。 哎，可是前几天我见你不是说在穿淘宝爆款什么的。所以你的衣服真的是就是各种淘一大堆，然后一天穿一次。 对对对。 不要 了。太逗了。 无人驯服的野鹿他说，我是新欢，他前任我不知道什么心情，我有一种不知名的开心。 嗯， 你这个新欢这么骄傲吗？ 肖生呀他说呢，我的前任就是我的现任，中间分手了大半年，中间他家里介绍给他一个女孩子，之前分手拉黑了，有一天居然想起把他从黑名单里拉出来，就看到他改了名字，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情侣网名。我闺蜜当天晚上就给我找到了那个情侣网名的妹子，信息啊照片啥的都有了，默默地保存了照片，天天看着，就是觉得没有我好看。我觉得女人和女人的闺蜜都好可怕呀。 嗯，我跟你讲，女生之间真的很可怕的，勾心斗角，然后暗地里放冷箭那种的。 对，而且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福尔摩斯一样，凭一点蛛丝马迹就可以发现很多事。 我跟你讲，没有蛛丝马迹，凭女人的第六感也可以发现一些事情。 对啊，已经不是科学可以解释的了。 是的， 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灵异的 玄学，又扯到玄学。好吧， 每期必谈啊。 让我知道。 下一首歌来自刘允乐的《太早》。 嗯，时光与你不在，他说呢，我一笑而过吧。嗨，他这次又找了一个会抛弃他的男生。 啊，什么鬼？玉玲夫子，他说呢，今年寒假回家没有撞见他们，我撞见了他，和他妈妈在散步呢，还是和以前一样的马尾，一样的衣服。如果当时我旁边没有别人，我一定会上前主动和他妈打招呼的。阿姨您好，您那天读的是我写给他的情书，然后留下他说一声好久不见，最近好吗？要不要 什么呢？ 重新在一起啊。 重新来过是吗？ 嗯， 纹身追花者，他说呢，一个球迷的留言啊，说就好像雷霆队威少看到杜兰特和库里在一起一样，你问我什么体验，球场上刚就完了，死磕到底。 哦，其实最近这两天还是这个 NBA 季后赛，这个西决刚打完啊。哎，如果节目上的这一天应该快开始这个东西部的总决赛了。 不太懂你在说什么。 对，说的是 NBA 啊。应该也有听众是我们这个 NBA 的粉丝吧。 我是不看的，就是完全不太懂什么意思。 好好，他说呢，他们的爱情没有我们当时的好， 总觉得自己的好。 嗯， 肉丸子他说呢，属于我的鱼眼丢了。嗯，鱼眼是什么梗？ 应该是情侣之间，就是每次吃鱼的时候会把鱼眼留给对方吧。 我跟你讲，我从小就有这个习惯，我就每上一条鱼最先吃鱼眼。 哦，为什么？眼睛会变大吗？ 不知道，反正可能从小我们家做鱼，我妈就会把鱼眼挑出来给我吃，就说是爱吃的鱼眼可能会视力好一些。反正我也不知道，可能没什么科学道理啊，只是一种爱好。 就感觉这鱼眼是这个鱼身上最好的位置。 对，鱼感觉是小小珠子在嘴里碾啊碾啊的。 哦。 这首歌了，来自于李元杰的《离人愁》。 嗯，也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啊。蓝绝网他说呢，想想曾经在他旁边的是我呀，他对我说的话，对我做的事儿，又给他说了，给他做了，好难过。 就忽然想起那句话，说如果你给我的和给别人的一样，那我就不要了。 嗯，对，本来也没法要了。 对，也不惜的要了。 嗯， 往城市最深处开去，他说如果他的新欢很丑，我会很难过，因为啊觉得是真爱。哦，他那么丑你还要跟他在一起，看来真爱无疑了。 好悲伤。林爱杂压表啊，他说呢，谁的新欢不是别人的旧爱，只是感慨时间匆匆罢了。在一起九年，彼此都是整个青春，教会了对方从稚嫩到沉稳，没有恨与不恨，可惜不可惜。花花世界万千，人总会因各种原因消磨一些情感，不爱了就不爱了，不去委屈对方，也不委屈自己了，是对这段感情最好的尊重。 嗯， 李大人的李小泽啊，他说呢，前任还是挺好的，他的新欢也很可爱，毕竟啊，没有必要互相诋毁。 嗯，对啊，没有必要，毕竟曾经爱过嘛，而且现在也没有关系了，我们。 嗯。 吹神的小星星，他说呢，和他高中同学有很多的共同好友，刚分开勉强告诉自己还能当朋友，聚会也不计较碰面，但时间一长，我开始害怕和他再见面了，有他的场合我会避免出现。应该不会再碰到他，更何况他的现任了吧？不怨不恨，希望彼此过得都好吧。 嗯，祝福你们啊。 嗯。 最后一条留言了，他叫做真和，他说呢，虽然还没有遇到，但以后一定会遇到的。他会和别的女孩结婚，他会牵着别的女孩的手，他会和别的女孩接吻。想想这个画面，我的心就像被刀扎了一样难受。 嗯，但是这都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啊，没有办法。既然已经分开了，对方也要有自己新的生活呀，不要想那么多吧，多想一想自己和未来。 说这么多啊，感觉还挺走心的一期话题吧，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戏剧冲突的场面啊，见到了前任和他的新欢。 是，那我们今天这节目中还有几个姑娘或者是男生就还挺善良，说毕竟在一起过没有互相诋毁，其实也是想让大家都抱有这种心态是吧。 嗯，对，毕竟是曾经爱过的人嘛， 希望大家都能够各安天涯，欢欢喜喜。 嗯，好了，都有，希望大家都有新欢啊。这期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话题的征集呢每次都会在新浪微博的酷我音乐调频的账号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关注这个账号。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